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78集。 手机你查了，网上的事你也查了，他不是没说吗？他成功苏醒，没闹着回家，也没闹着打比赛，还不能让他玩个游戏？ 他没说是他自觉，纵没纵容是你们的问题，别把这两件事混为一团。消遣的方法有很多，就非得让他玩游戏啊，天天就这么躺在床上一躺躺好几个小时。 所以你就不打招呼直接给他断网，还是那么刚愎自用，不是个东西。你他妈断网试试，我看你能活几天。 陈组长中气十足，整个天花板似乎都在震。冰冻小组的人和秦组长的两名心腹默默降低存在感，谁也不敢随便吭声。 你们自己工作失误开了这个口子，现在还理直气壮怪在我头上。 突然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众人齐刷刷看过去，见江世兰走了进来。秦组长收了收一身冷气。 江副院什么事儿？ 江世兰反手关门。 全息设备是我先拿给他的，手机也是我买的，都是我找陈组长说，陈组长才答应的。 秦组长嗯了声，看一眼心腹，后者便把全息设备和手机一起递给江世兰。 作为副院，冰冻组和您挨不上边，我希望您不要随便插手。作为家属，我希望您能稍微配合一下我们，没事就出去吧，我们还要开会。 江诗兰也知道依秦牌匾的脾气，自己待在这里没什么用，瞥见陈组长一直给他使眼色，无奈地走了。他去了江晨的病房，见弟弟正在看谢承彦的电影，便过去陪他一起看。江晨目不斜视。 我又复发了？ 没有。 新来这个组长什么情况？ 他没什么坏心思，就是铁面无私，不讲人情，只讲规矩，谁都敢惹。但他对事不对人，不是在针对你，是对陈组长他们有些意见。 他知道弟弟的脾气也不算好，便详细介绍了一下秦组长。秦组长和陈组长是同窗，能力没得说，之前上面选冰冻项目的负责人就是在他和陈组长里挑的，只是考虑到他这个性格因素，怕他处理不好和志愿者家属的关系，便选了陈组长。如今项目停滞不前，上面就把秦组长也派了来，想再试试。上面只让秦组长带两个人，他需要和冰冻小组的人磨合，换成陌生人他可能会稍微收敛一下，但收敛的也有限。可现在陈组长和冰冻小组的人他都认识，也就直接发作了，所以在发作前把江晨请进了吴军病房。 我要住多久？ 顶多一个礼拜，他不喜欢浪费时间，大概一个礼拜就能和陈组长吵出结果。 江晨点头，江世兰陪着他看了一会儿便去工作了。江晨安静地看完电影，找人要了副扑克牌和两个 AI 玩抽牌。秦组长进来时，某人的脑门上已经贴了三张条了。他一身的火气收得干干净净，完全看不出和人吵过架的痕迹。江晨见他连防护服都穿上了，心想做戏做全套也是蛮可以的。 在干什么呀？ 抽牌比大小，贴小条。 秦组长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。 好，听着挺有意思。哎，我陪你玩两把。 他说着伸出手抽了一张牌。江晨看着自己手里这张五，又看看他那张四，拒绝的话咽了回去。秦组长时间有限，不能多待， 十分钟后，他顶着一脑门纸条和防护服捂出的汗，出门和陈组长他们一起研究资料。两位组长将近20年的塑料情，吵架的时候面红耳赤，不吵架的时候心平气和，认真商量着解决方案，偶尔意见相左，几句话不对付又开始吵。冰冻组一时人人自危，连院长都绕道走。外面火药味蔓延，无菌病房里则风平浪静。江晨吃完饭溜达几圈，照例午休，醒后没游戏可玩，干脆刷起了比赛视频。视频是早已下载到 AI 上的，他上次住进这里时看过一部分。原本他是按照顺序从30年前一路往前刷的，不过最近总和方景行在一起玩，他有些好奇，便直接跳到方景行的部分，打算先把联盟男神的看了。方景行这时和往常一样上了游戏，翻看好友信息，封印师依然没在线。他上午问过谢成岩，谢成岩只知道封印师没事，其余的问不出个所以然。此刻他还没见着人，忍不住了。他到底什么病啊？ 我妈没告诉我。 方景行盯着发小。 哎，我妈既然说没事儿，那就是没事儿，再等等呗。 这一等就又等了3天。期间方景行试着联系过封印师，都是江诗兰的助理接的。因为江诗兰把全息设备和手机都放在了办公室，他认识方景行，当然不能接，便只能助理来。小助理礼貌客气，告诉他病人不方便，此外什么都不说。方景行无可奈何，挂断电话，等到点就开了播。他找到队友汇合，跟着他们往副本走，心思全部在游戏上。每次打过去都是医护人员接的，他今天还特意挑了吃完晚饭的时间，却依然如此。 所以封印师的家属不在身边，还有是什么状况让封印师连回条消息都做不到？是在无菌病房？都这样了，那些人还说他没事啊？ 方队你说呢？方队 什么？ 我们在商量要不要打隐藏副本。 方景星脑中闪过剧本手杀的画面，思绪顿时有些飘。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们已经很近了，或许再过几天，或许几个礼拜，他们搞不好就能见个面，结果没想到是咫尺天涯。封印师就在这座城市里，就在他开车去兜一圈兴许就能擦肩而过的地方，可对方现在身体如何，心情如何，想法如何，他全都不知道，连陪着聊个天都不行。可能这一刻，可能下一刻，在毫无预兆的某个时间，他会彻底失去这个人。 方队。 方景行再次回神。 你们定吧。 队友们看出他心不在焉，急忙岔开了话题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